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见侯亮平进来，季昌明坐在办公桌前，公事公办地指着萧刚玉介绍说：“亮平啊，这位是萧刚玉同志，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，3年前在我们省院做过副检察长。”萧刚玉勉强地笑了笑说：“啊，侯局长啊，我这也算是回老家了。”侯亮平也笑着说：“老萧，你这是回老家探亲呢，还是探险呢？”萧刚玉愣了一下：“侯亮平，你这同志很风趣嘛，我既探亲也探险。”侯亮平在季昌明的办公桌对面坐下，然后说：“好，祝你探亲探险双成功。哦，对不起呀，老萧，请你先回避一下，我要向纪检汇报对刘新建的审讯工作。”萧刚玉愣了一下，然后他手一挥说：“回避什么呀？侯亮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？请你摆正位置，配合组织审查。”侯亮平严肃地说：“能不能缓一步再审查，让我先汇报？案件保密规定你们都知道，如果你们坚持要听我对重要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新建的审讯汇报，而且纪检也违反规定破例同意你们一起听的话，那也成，我可以服从纪检的命令。”纪昌明把手一挥说：“规定就是规定，谁都不能违反，大家回避一下。”纪昌明当然知道侯亮平想干什么，如果连这点默契都没有，他这检察长就别干了。这侯崽子就是聪明，能想到汇报刘新建的审讯，这可是某些人最关心的。纪昌明注意到萧刚玉显然想留下，他太想知道审讯的内容了。侯亮平手中的卷宗吸引着他的目光，可是此人是老检察，案件保密规定他知道，不该听的就是不能听，只能随着大家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又转回来，把桌上侯亮平的卷宗拿走了。萧刚玉走了之后，纪昌明脸上的一层冰霜消融了，倒了一杯水，重重地放在了侯亮平面前。“侯局长，你有个好发小啊。”侯亮平苦笑着：“哎，世道人心咋变成这样了？蔡成功就算是个小人，反复无常也好，不讲廉耻也罢，总不能对小时候的朋友玩这一手吧？”纪昌明问他：“你为啥不防着一手啊？怎么能收这种人的东西呢？”侯亮平就愣了：“我收啥了我？”纪昌明知道不能透露案情，可还是破例了。2箱茅台，1箱中华烟，还有一件价值23000元的西装。侯亮平大喊着冤枉：“我没收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。”纪昌明轻轻地点了一下桌子：“别叫，如果影子歪得邪乎了呢？你怎么和蔡成功、丁义珍一起办煤炭公司呢？ 还收了40万元干红，工商登记、银行卡和转账凭据都摆在那儿呢。侯亮平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我明白了，人家是要一心弄死我，给我精心布了个局呀。季昌明进一步点名，话却说得很是艺术。还有你老师咱高玉良副书记，对你也是痛心疾首啊，明确向我表态说了，哪怕是挥泪斩马谡也要斩。侯亮平也亮出了底牌，季姐，这你还没数吗？斩我？我那位高老师还有泪吗？还挥泪？他要真能挤出几滴眼泪，那也是鳄鱼的眼泪。季昌明心照不宣地笑了笑，知道人家做局，就尽快去破局，自证清白，解脱自己，争取早日归队。你要是个吃素的草包，那就赶紧滚蛋吧。侯亮平微笑着，这话我爱听。哎，沙书记为什么要下令我停职呢？咱们这位新省委书记是不是有什么底牌是不能碰的？季昌明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清楚，沙书记没对我多说什么。侯亮平思索着，4个月前沙书记找我谈话，你也在场啊。这位领导信誓旦旦，本省的反腐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，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季昌明说，现在是你被盯上了，让沙书记说什么呀？纪检监察就没有腐败分子了？这倒也是，没准肖刚玉就是一个。哎，让老肖进来练吧。不一会儿，肖刚玉进来，开始询问。侯亮平，大家都是检察系统的业内人士，没必要绕圈子。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来找你。下面，我们有7个问题要问你。侯亮平笑着说，老肖，我一个问题也不回答。你说的没错，都是业内人士，谁也别给谁绕。我林口供办了不少案子，你们也来一次林口供办案吧。我现在等着你宣布决定，宣布完我回去睡觉。肖刚玉大为恼怒地说，侯亮平，你也太傲慢了吧。哼，我傲慢？这叫有底气，不信邪。你们拿出证据来办我好了。肖刚玉站起身来，老季，你看这。季昌明这才表态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宣布决定，自即日起，侯亮平同志停职反省，接受组织调查。侯亮平回到招待所，一头倒在床上，再也没爬起来。疲劳、愤懑、冤屈几乎让他崩溃，内心遭受的打击无比沉重，他就像受了严重内伤的一头狮子，虽然仍挺立在对手面前，五脏六腑却在悄然流血。他翻个身，展开双手双腿，把自己摆成了一个大字，愣愣地看着天花板。这间套房侯亮平已经非常熟悉了，里面卧室带卫生间，外面小客厅兼书房，住在这里还蛮舒服的。4个月过去了，他对自己的临时小窝有了一份感情，可如今这房间竟变成了他的囚室，让他失去了自由，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他真想跳起来，把屋里的一切砸个稀巴烂。从小到大，侯亮平总是优秀角色，受表扬，被信任， 无论学业工作，一贯的出类拔萃。他的忠诚廉洁为既往所有领导同事一致公认，他心里一直为自己的清白而自豪，今天却被玷污了，仿佛是一匹白绢抹上了一滩烂泥。半辈子调查审讯职务犯罪嫌疑人，现在他倒弄成了职务犯罪嫌疑人，痛苦难以言表，千万根芒刺在他体内乱扎，毒侵骨髓啊。老师的心里很阴暗，摊牌对阵那天公然说了，只要认真查一下，清白的干部没有几个。根据老师的逻辑，他本身就不清白，何况还有蔡成功的举报。对蔡成功的举报，他还是低估了，本以为这是一条疯狗的胡咬乱喷，毫无根据，没想到人家竟然已经把证据坐实了。他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，不得不承认，省委书记沙瑞金下令停他的职是有道理的。反贪局局长居然和丁义珍、蔡成功合办煤矿，并且在工商登记有他的签字。更要命的是，那40万红利，有民生银行卡，有转账凭据，还有什么话可讲呢？但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是怎么办到的？不得而知。横竖睡不着，侯亮平翻身起床，打开窗户，眺望着浓浓夜景。雪停了，屋顶树梢留下了薄薄的积雪，在灯光的照耀下泛出了银白色。路上积雪滑得快，湿漉漉的一片，仿佛是下了一场雨。夜深人静，城市变得空旷，孤寂之感油然而生。一阵凛冽的寒风袭入屋里，让他的头脑清醒起来。得好好梳理一下纷乱的头绪了。身份证是整个事件的关键。办工商登记，办银行卡，哪样也少不了身份证。蔡成功怎么会有他的身份证呢？不可能啊。但是如果蔡成功手里有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，再找一些关系，就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成。那么蔡成功有没有机会拿到他的身份证呢？他努力地回忆，依稀想起4年前一次同学聚会，他参加了，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，他不知不觉地喝高了。醉酒之后，同学们在那家酒店开房，让他睡一觉。对了，是蔡成功拿他的身份证办的手续，付的房钱。想必蔡成功当时做了手脚，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了。难道蔡成功那个时候就想陷害自己了？不可能，也没必要。侯亮平分析，蔡成功很可能是在荆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受到了威胁，被人逼迫教唆，才跳出来乱咬人的。他当时偷印他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想必是另有隐情。那么除了蔡成功，谁还能知晓这个隐情呢？侯亮平想，蔡成功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他的大风厂，他的会计应该知道内幕。蔡成功作为老板，不会亲自办理银行卡这类琐事，很可能是他的会计经手办的。思路渐渐清晰了，大风厂会计是个关键人物，要赶快找到这个人。另外就是那天上门的司机，茅台酒和中华烟是司机扛下去的，还有妻子那里， 也得打个招呼，让他找找那张寄西装的快递单。妻子心细，应该是留着呢。陈岩石在医院遇见了陆亦可，知道了侯亮平被停职的消息。职业的敏感让他相信，侯亮平的受贿案和儿子陈海的被撞是一个性质的问题，那就是他们也许看到了别人不想让他看到的底牌。老检察长当即决定重新上岗。侯亮平带话让他到大风厂找尤会计和开奔驰车的司机小钱，让这两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陈岩石不敢怠慢，立刻骑车去了大风厂。常年骑自行车锻炼，老腿还挺有劲儿的，车轮一转就脚下生风。太阳出来了，昨夜的初雪开始融化，干枯的树枝湿漉漉的，滴下水珠滋润着干冷的土地。陈岩石沿光明湖前行，湖边有些枯黄的芦苇顶着残雪，仿佛戴着小白帽。湖水动荡，跳跃着万点金光。想到侯亮平，陈岩石一阵阵心疼。这北京过来的侯局长到底比儿子陈局长强。他的举报被受理了，贪赃枉法的陈清泉进去了。赵立春的大秘书刘新建也进去了，坏人们自然恨死了他，不陷害他陷害谁呢？走进大风厂大门，门房老魏和陈岩石打招呼，他答应着把自行车架好。这段日子陈岩石没事就往厂里跑，像关心新生儿一样关注着新大风厂的发展。沙瑞金视察大风厂之后，工人们不必再像猴子一样跳窗上下班了，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出车间大门。由李达康亲自过问，新厂房也在城外新开发区落实了。陈岩石不禁叹息，没有高层领导的关心关照，基层工人们要办成一件事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这就是中国的国情。陈岩石走进厂部小楼，二楼会议室门开着，郑西坡、老马、郑胜利等人刚开完生产调度会，正要散去，陈岩石上前挡住了他们。 哎，都别走，咱们接着开个小会，我有事情说。 大家看着陈岩石，不知道老人什么事情。陈岩石把众人赶进屋子，把侯亮平遭到诬陷需要证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。 尤会计和司机小钱呢？你们快通知他们，让他们来找我。 郑西坡一脸愁闷地说， 见不上了。尤会计和司机小钱几天前跑到烟台去卖蔡成功的那辆奔驰车，现在人和车都丢了，四下里找不着。 陈岩石愣住了，这个情况他可万万没料到，两个证人竟然失踪了。郑西坡认为，尤会计和司机小钱有可能卖了车卷款逃了，卖车的策划者郑胜利建议报案。陈岩石想了想没同意，要求大家马上发动群众去找，说是就算这两个人卖了车逃了，也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我们会沿着蛛丝马迹找到他们。郑西坡得了他的令，当夜组织人手开始找人。从大风厂回来，老检察长陈岩石也担心起来，尤会计和司机小钱怎么会这时候失踪呢？这两个关键证人会不会落到对手的手里？ 如果是在对手手里，可能有两个结果，要么会计和司机在威逼利诱下同意做伪证，要么被人家杀人灭口，连尸体也找不到，形势之险恶不言而喻。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出面找一找沙瑞金，哪怕不能改变什么，起码也给这位省委书记提个醒。想想却又觉得不妥，两个证人毕竟没找到，他的担心仅仅是担心，没有任何根据。况且沙瑞金是不是也有压力？侯亮平的那位老师高玉良副书记不是要大义灭亲了吗？只怕省委书记沙瑞金也难呢，毕竟他新来乍到，面对着盘根错节的帮帮派派。